人啊，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啊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，就快要绝种，他那又在哪儿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身边呢，经常有一群人从年初就吵着要减肥，后来的故事嘛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想瘦成一道闪电的，结果成了球状闪电，把头像换成不减20斤就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再也没有换过头像，发誓减了肥就去表白的，最后喝上了人家的喜酒，所以不要再等待啦，再等冬天都要来了，今天就制定计划并且实施起来吧。

第二季度呢，华为超越苹果，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。华为深圳总部的内部呢，有容纳6万名员工的自助餐厅，开设有2500门课的华为大学，还有便宜舒适的员工宿舍。果然666啊！ 自己，给你我的星座纪念。